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我是华仔刘德华，我爱你。

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我拥抱着爱，当作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四，今天开始呢，京城高温天气登场，一直到周六，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4度到35度，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0度，最高气温34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0到3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5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在21到35度，海淀在20到36度，大兴在19到34度，丰台在20到35度。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各景区天气情况，居庸关在20到34度，海坨山在15到33度，龙庆峡在15到33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天气热起来了，蚊子也出来了。生活中有些人特别容易受到蚊子的青睐，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研究表明，蚊子叮人是有选择的，蚊子利用气味从人群中发现最适合它们胃口的对象。网上都说蚊子偏爱 O 型血的人，其实蚊子更爱叮咬 A 型血的人，而 AB 血型的人呢，蚊子相对不太感兴趣。在最近，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计划2020年5月建成通车。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分为线路工程与场站工程两部分，平均候车时间仅2分钟，准点率可以达到90%以上，是市区东部一条高强度的公共交通客运快速走廊。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全线共有9个站点具备地铁换乘条件，包括双井站、九龙山站、大郊亭站、东小营站等9个站。该快速公交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京通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从而缓解四惠、大北窑地区的道路拥堵情况，是不是很期待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转眼就上云天。

想你，若遗恨就变历史，舍弃面子，讲一声恨爱，天白就会知。仍然忘却多的事，谁没有收拾，而这终结会只得一次。失出心事，谁人没有收拾，原来这种机会只得一次。 充满伤心的气味，让

既然不知道，我怎么准备？我准备什么呀？你只能是用自己的勇气迎上去，哪怕那是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在我的字典里，我觉得机会是给那些勇于开始而执着着坚持的人准备着的。 著名歌手萧煌奇。 不管是快乐，不管是悲伤，今天明天会怎样，我觉得勇敢面对自己的状况，然后去实践自己的梦想，找到未来，找到可以立足的舞台。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小时候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 我们以前吃的是那个，我们那边叫牛板筋，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有没有听说过那个东西。我每天放学后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小卖部拿着五角钱就去买那个牛板筋。可能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家长不赞同小朋友吃这种东西，但是我们是很怀念那个时候那个味道的。 喜欢吃学校里面的狼牙土豆，每次放学的时候都去叫阿姨办五毛钱的，然后五毛钱的，然后边拿回家边吃边回家，可开心了。这是我童年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卷卷糖，比较深粉的那种颜色，然后两根棍子，嚼起来可以吃很久。学校门口两毛钱一个又很便宜，然后呢吃着也很开心。现在想起那个味道还是很怀念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哦哦哦，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因为我拥有你，拥有你，在我心里。